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欢迎收听凤凰悦radio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今天我们棚里面非常非常热闹哈。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这边开始， 我是盛伟。 我是许记。 我是朱永霄。 好，许记和盛伟应该都是常客 老人 老人了啊。潇潇来多介绍两句。潇潇现在是什么身份？ 大家好，我是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朱永霄。 好，潇潇其实也是香港最近风头很劲的啊调查记者。我看到他在亚洲周刊也是有很多篇的这个封面的报道，在本地舆论甚至在海外都有强烈的反应。那么大家如果是常看亚洲周刊的话，留意留意这位朱永霄小姐啊，朱永霄记者给我们带来的大作。今天找各位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媒体人辞职。我相信大家都有朋友圈啊，微信里面经常都会被一些辞职创业的新闻，反正我自己了是被洗版过。尤其是近期像这个什么刘建宏， 央视的一批人， 王涛，王涛我不是很熟悉，说实话。刘建宏我们都从小看他的节目长大，他自己都说，其实我干足球我快干了一百年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算的。他就说他加起来踢球踢了多少年，然后平球平了多少年，写球写了多少年，从几岁开始，他算起来都快100年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尽管是世界杯，有的人就抨击他呀，说他各种的解说不靠谱啊，但是如果说国内哈，你说足球领域里面算得上有名气的解说员，刘建宏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我相信呢，这次大家都在传他到底辞职之后去哪儿。我觉得啊，因为我也不认识就央视的人，我也不是特别熟，但是从外面的信息放出来，我就感觉其实出来之后他们的道路可以说是非常广的。 没错，因为他出来之后可能会想他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央视的一些主持人出来之后啊，他有几个方向。比如有的人呢可能是自己来做自媒体创业，还有一些人呢去一些视频网站呀，或是一些门户网站做这个所谓的经理人。那对经理人，其实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来做一些可能跨界了，就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了。甚至还有说从这个主持人转演员的也有。 这个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你看在央视哈，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积累了很多年，你说这中间有传统媒体的一些经验，但是恐怕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脉积累的比较多。你看他自己说几十年下来，至少足球圈里面什么人估计都认识。他以后要创业的话，这个一定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他是因为人脉积累到了一定的量才走的嘛。可是我给我的感觉是，现在媒体人的辞职像是一个风潮，而背后我感觉上是媒体人都开始嗅到传统媒体即将崩溃瓦解的这个趋势就快到来了，所以赶紧能走的都先走了。 对，罗振宇就最后一句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央视，他说我觉得电视到头了。 因为这个里面发现一个特别奇妙现象，就是在2013年啊，是这个互联网视频的元年。那么很多人呢就觉得应该是顺势而为啊。那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央视的广告啊和这个视频的这个广告，互联网的视频广告，其实它的这个同比差不多了。那之前呢会差距很大，那可能网络上的广告收入真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央视的广告现在缩水了，他一下子觉得这个前途的确是有点日落西山的感觉。 没错， 各位这么说让我这个还在做纸媒的人如坐针毡啊。其实确实是啊，我现在在这个亚洲刊工作也是感觉到这个传统媒体啊被这个新媒体的冲击啊是非常大的。 你怎么感受得到？ 是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写一篇文章呢，因为杂志嘛它每周才会出一篇，那出来之后可能很多人到报摊上买到之前就已经从网上看到了很多类似的消息，那他会不会还被你吸引去买呢？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短平快的这个新媒体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要说到这个离开传统媒体，许记在座的许记可能最有发言权。 是， 许记以前在明报做过几年的记者。 三年了。 后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辞职？ 没有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前面的说的那个，我已经嗅到了传统媒体 你在里面待下去是没意思的，其实就是大家在消磨时光嘛。然后传统媒体最主要的问题是它太粗放型了，在我看来。比如说你一份报纸啊，我是虽然我离开传统媒体，但是我还是每天都买报纸的人。很多人是觉得传统媒体不会死，但是呢其实根本自己早就已经不买报纸了。我是每天买报纸，但是我其实只看 A 版，就是新闻版。 嗯， 那么但是传统媒体的问题在于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受众是谁，所以他必须要新闻版啊、体育版啊、娱乐版啊、副刊啊、财经什么都得有。 嗯， 但是我买报纸我就有这个体验，对我来说除了 A 版以外都是你在浪费我的钱， 嗯， 浪费我的资源。于是我觉得自媒体一定是个大趋势。自媒体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只做我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只吸引需要我这个内容的受众，而不再需要把自己搞拖得很累，然后什么都得有。 嗯，哎，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你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比如说我看新闻，我也基本上是从网络来获取。比如说你明报，我喜欢看你们明报做的 app， 我不会去买报纸，就是我想要一些比较权威的和客观的全面的信息，我这个时候我不会依赖自媒体了。就可能一些边角料，或者说现在很有趣的这种比较耍贫的比较有好玩的东西，你用自媒体来进行演绎。但是你真正要做专业的深度的调查类的，你像我就喜欢看亚洲周刊，比如说潇潇给我来一个封面报道，这时候我觉得其他的一切自媒体它都是浮云。 这可能这个报道是比较可以还拖的时间长一点。像副刊啊、体育版啊等等，他们会比较快的灭亡。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独立调查记者也在出现。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陈小磊啊，他写调查这个香港的这个殡葬业 啊、 厨余啊等等这一类。你看得到渐渐的这种独立的调查记者也在成型。但是你说的对了，因为这个需要调动比较多的资源，所以说传统媒体有它的这个还可以负隅顽抗的这个一段时间。 但是香港我没感觉到就是传统媒体人在辞职，可能很多的即使是辞职转行也不是说去弄什么自媒体，他们多半去弄什么公关啊， 公关 或者去企业里面去干活。这不像大陆，他一辞职，你想刘建宏等一会儿我们会听到这个王凯的访问哈。王凯我们昨天进行这个录音的时候呢，问他觉得这个对已经离职的这帮旧同事们有什么想说的。他当然是祝福，他说像刘建宏这些人如果你要去个什么当个什么乐视，据说去乐视吧，那你如果是要专心做内容，或者你就像马东去做什么职业经理人，去做爱奇艺的 COO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内容运营官，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发展。那其实央视跟香港的这些媒体环境我觉得又不一样，因为央视它毕竟是高大上，你说国家大台，他们积累的人脉，就他们在那个平台上看到的东西，就是跟现在很多其他的媒体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再一个，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的那么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有的时候说白了就是因为在体制里面他的钱很少。 这个我觉得除了钱 不是吗？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话，我查了一下啊，比如说在央视里面可能分这个事业编制，台聘、企聘、还有这个项目制，他们的工资的确有一些差距，是肯定有的。但是这个差距呢，你说干主持人他是一个螺丝钉，他怎么可能赚很多钱呢？他不可能。那你要如果说从这个钱的这个方面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他肯定会觉得这个创业是值得的。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想的话，其实他有很多人，比如王凯，他可能在里面说想活出真我，他想的是有自己一片天地。那他我觉得多少也受了一些其他人的影响会更多一些，他可能想要一份自由，或是自己的一种产品出来。 对，这个理由看似都不太一样。那王凯就说他是想要追求一种随性的自由的生活。他说你是完全没法体会，就是你脱离体制之后和你在体制里面做一颗螺丝钉那感受是没有办法像你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来描述的。但我觉得奇怪啊，他其实在体制里面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你像什么黄健翔，他说他待了十几年，还有像什么罗振宇，其实他待的时间也不短。 然后最近火的自媒体人，最火的应该还是罗振宇吧？ 对， 他之前新周刊弄个什么年度电视榜啊，就那种评选，他不是最佳脱口秀还是什么之类的，总之已经跟窦文涛啊、陈鲁豫啊他们做了十几二十年的这种主持人，都已经可以比肩了，因为他拿的奖，我看起来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那我看了。前阵子就人物杂志就访的罗振宇，还挺有趣的。 对， 他也讲他在央视的那段经历哈。 嗯， 他呢就是人大毕业，人大毕业之后呢，但是比他的这些同学要晚进了央视，晚进了 三到五年 、他要奋起直追。那怎么奋起直追呢？当时有一个机会就让他跳到一个什么栏目，说你去那个栏目里面做编导或者做什么 中国经济报道。 对，他说不行，我一去我就要去做主编，做制片人。他说我不当编导。他又赶快追回来。好，追回来之后吧，就中间好像有一次出镜的机会还是干嘛，就是让他做主持。他这个人非常贼，就做主持吧，别人可能就我规定说你就两分钟，你别给我超时了，因为我们做有的时候做出镜节目也是，导演就说还有三十秒了，你千万别再说，一句话给我交回来。他呢，他因为是提前录的，他还在里面说好几分钟，就说到中间那个逻辑啊，他连衔接非常非常紧，那个气口非常非常紧，他都没法剪， 没法剪。 最后一分钟变两分钟，两分钟变七分钟，七分钟变十分钟，他这个人也是，我觉得天生是对着这个视频说话的， 但他后来 他有天分， 他也说到就是中间他离开就是因为他不忿那个， 他不忿那个郭振喜吗？他说 对那个，而且是个收入的问题嘛。 你看这种人的个性，我觉得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在体制里面待，就是体制里面你必须得学会服从，你要跟人协调，他就完全想要自己要出风头，而且他也不讳言，在人物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就是不爽，就因为你看，做对话，他后来是做对话的那个制片人嘛， 对， 你说前面的那个串词可能也是我写的，中间什么各种嘉宾啊、后勤啊，就整个的逻辑都是我串起来的，但是呢，没人知道我是谁，所有的风头全部给主持人占了，他们出去剪个彩20万，我呢，没有人知道， 其实 他就不爽。 其实我也是不爽了，就是你在体制里面，你每一天就是我特别特别受不了，我需要写一些我自己不关心的事情。就其实我尤其是你要采访一个你根本就觉得对他没有兴趣，然后你还不断的得问他问题，还得不断的查他资料。 那你为啥非得要采访他呢？那你可以不采吗？ 哎，当然可以不采了，但是有我不能只站在我的角度啊，我要站在我的读者需要知道嘛，对不对？这个人很重要，然后但是每一次我在问他们问题的时候，我都在想你说的跟我有关系吗？所以我这种心态就导致我就特别痛苦在这个 这个潇潇应该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是，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自媒体创业啊，你自己本人的魅力以及你这个平台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足够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像许纪大哥呢，因为他已经在明报有过很长时间的积淀了，而且他能力放在这里哈，而且知名度放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他是 OK 的。那像有一些呢，可能刚刚入行或者说他不是那么有这方面的创业经历和能力的人呢，他可能还是需要依托这个平台来去发挥影响力的。 对， 实际上像很多现在传统媒体，比如说最大的传统媒体央视好了，那他这个平台放在这边，他很多人他就是认这个牌子要看的，包括说很多农村地区什么台收不到，就只能收到央视一套。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平台影响力跟有一些自媒体的影响力相比，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对象是什么样的。那有些人可能他就是认这个牌子，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小觑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哎，你说哈，就如果我们站在央视的角度，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媒体老板，那可能我花很多的资源，我把这个主持人或者把某一个媒体人把一支笔给他捧红了，那当然我是希望他是为我创造效益的。可是你就发现呢，就刚才我们讲的这套逻辑吧，你说我借助你的平台我火了之后呢，我就随时可以离开你，让我自己去干。但是问题就是呢，他自己去离开你之后，他干的是不是那么爽？或者再一个，从央视或者从一些大的传统媒体角度来说，他有没有什么一些办法去留住这帮人？那不是很亏吗？你说如果所有人都是照这样的发展， 对啊，这就是传统媒体 轨迹的话， 传统媒体他自己的纠结也在这里啊。就是所以我就说嘛，传统媒体将来我感觉像媒体会变成你可能会去买很多的内容吧，真的不需要自己做了，因为你自己做像樊素说的，你会非常的当他这个人被你捧红了，他要走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不爽啊。那你不如直接就买内容嘛，对吧？让他们自己去做，做完了以后，你把他内容一买，你也他这个人也不是你培养的。 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台里面就开始直播， 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对啊， 对， 就是直播分离之后呢，可能就是买这个节目，那不存在说捧红一个主持人这样一说，他是买了一个整个的产品， 没错。 而之前比如说主持人捧红之后呢，央视有一个这样规定，可能 基本上不让主持人外面接活，那其实他们就觉得 执行得了吗？ 只能卖给我。 对，就那他呢？比如我很红了，但是接不了活，依然那个价值没有创造出来，所以这里面是有 问题的。这其实是压制人的创造性的。 对。 那现在总结起来，就这些人辞职，有人说钱少，因为刘建宏他自己好像也跟人谈起过，问他在央视主持这么多年节目收入怎么样，他说难以启齿。 嗯。 然后再一个是不服管。啊，喜欢自由，像什么黄健翔啊，什么王凯之类的。还有一个，我觉得王凯，他我看了一下他的访问，就这个理由也是应该。他那天咱们录音的时候，他没说的那么清楚。他说呢，我觉得我在这里我是成不了最顶尖的主持人。 嗯， 就顶尖的也就那几个，所以他是看到头了，就自己在里面的那个前景。他是比较悲观，就是退而求其次， 上升空间嘛， 上升空间。对，好，那刚才一直讲到王凯，他其实也是经营很多档的这个自媒体节目哈。我们在早前呢，也是对他有过一段录音的访问，我们来听听他的一些感想，尤其是他对于传统媒体人辞职创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觉得是媒体人创业千万不要仅限于做媒体，我是建议媒体人创业。换掉这个媒体的思路啊，能够下沉到产业里面。如果你只是一个媒体的话，你是荒废了整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时代。我是觉得这个时代太伟大了，你给很多创业者是无限的想象的空间。这话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看到很多媒体人创业，他依然用传统媒体的思路去打造自己或者自己的产品。你比如说我做侃叔讲故事，我是不是就把它做成一个节目？其实你看这个市场上类似的相关的产品大多还是一个节目，和电台的节目啊和电视台的节目啊没有区别，不仅限于这个亲子故事，更多的领域媒体人创业还是把它做成一个节目或者做成一份在手机上可以读的报纸等等等等。而你就是转化了一个媒介，那如果你把它还是作为媒体去打造，你会发现你挣钱的方式也和其他人是一样的，广告。那和传统媒体是一样的。可到了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你不要忘了，不是你是媒体，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媒体，都是自媒体。 嗯。 然后我再说一句话，一切企业皆媒体，那一切媒体皆电商。 嗯。 就是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广告费？为什么要到你这儿打广告？你一个媒体给一家企业带来的这个销售额，在这个时代是可以完全量化的。 嗯。 对吗？你再不能说我有多少人看我，然后我跟你说一下你的企业的这个品牌，你的产品有多好，你就可以拿到别人的钱了。对不起，在未来的这一个时代，你任何广告行为都要幻化成销量来跟你对账。 嗯， 我觉得这是马上就要迎面而到的这个时代。 是 啊，所以你们把媒体仅作为一个媒体是肯定不行的。 嗯， 你怎么能够把自己下沉到一个产业？ 嗯，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每一个来创业的媒体人应该去想象。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王凯，他从前呢是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现在呢是专职于做微信公号，主要是以凯子讲故事， 凯 叔讲故事。他 不是凯子，吊凯子。 他从前那个节目真叫凯子，叫凯子音乐。 真的吗？ 后来呢，他刚才因为我们只挑选了片段哈，他昨天讲的还挺详细的，就为什么从凯子约转到做那个凯叔讲故事，他也是 凯子约，那不叫凯子。 好吧，凯子约。他说呢，是受他的女儿的影响，因为他自己有两个小女儿，就是每天睡前就习惯了跟他们讲故事。 是， 但是讲着讲之后呢，就发现，哎，这个事儿好像很多人都有兴趣，因为他尝试过主持人声音好听嘛，表达力非常强，就把这个音频放到网上，结果他的小圈子里面就火起来了。 是， 然后就发现亲子的产业这块呢是非常有潜力的。那以后呢，就主要是主打这一块，但现在他的这些你说原始的积累啊什么的，他基本靠他自己，他的团队里面五个人，他说目前其实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盈利的模式，就他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还在进行摸索，但是他们说不着急，因为只要这个按现在他的那个粉丝的上升量啊，他估计到了年底会到了什么时候，总之他就觉得突破百万一定是没有问题。他说呢， 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不会需要你自己去找什么广告客户了，那别人就会找上门来。 嗯，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 很有信心吗？ 我是对自媒体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其实不理解什么叫自媒体的。有的人，我前段时间听前辈在说，哎，他不懂什么叫自媒体，他觉得比如说在专栏上面开一个报纸上面开个专栏，是不是就已经是自媒体了呀？就反正写什么也没人管。当然不是，这个当然不是自媒体。其实高晓松那个节目都不算是自媒体。 为什么呢？ 因为自媒体首先它要有独立性，你不能是依托平台的。如果你依托平台，你还是像原来那个专栏一样。因为其实你是在附庸在那个平台上面。如果那个平台被撤了，把你这个节目撤了，那你就没有了。 嗯， 真正的自媒体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一个节目啊，你随时可以搬家的。 嗯， 你的受众是跟着你走的， 嗯， 你在哪里都可以录，所以我现在那个， 但是还是要平台。你说录完你还是要放到什么？ 关键就是说你不能依托，你不能依赖，你一定不能对某一个平台产生依赖。 嗯， 如果你一旦产生依赖的话，就还是传统的媒体的这种思维， 嗯， 你是在借他的那个大平台在推广你的节目。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产品有独立性的，它放到任何平台都会同样的火。 没错， 嗯， 比如说你换了一个平台，你一吆喝，你的那些粉丝，哎，就过去了。你得有这种效果出来了，你才算是真正的独立的那种自媒体。 嗯， 自媒体最主要的是字嘛，对吧？ 那自媒体这个盈利模式很多人在探讨， 嗯， 有一些朋友他也在说，很多不着急啊，慢慢来。 嗯， 其实呢，他们说一旦你要知道盈利模式的时候呢，其实别人也知道了。 嗯， 那很多时候就觉得80%的人看不清的时候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机。 嗯 嗯，关键是现在的自媒体根本没有一个套路，没有任何的模式可以学。你比如说你学逻辑思维吧，你肯定学不了。他也是跟他之前的所有任何的自媒体都不一样。 嗯， 那好处就是说，其实今天你可以自己去摸索。自媒体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花大量的成本去做它。 嗯， 其实你就是在试嘛。 嗯， 你而且转你如果试了发现不行，你想要拐弯特别容易。 对， 大的那种传统媒体就是你根本无法转型，它现在转不了的。 嗯， 你以为开个网站就叫做转型了吗？你用那种传统的思维在做那个网站还是做不出来。我举个例子， 嗯， 什么叫传统的思维？比如说很多的网站，报纸的网站居然还在打击盗版。 嗯，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传统思维。 嗯， 互联网时代你一定要鼓励盗版。嗯，你一定要让你的文章传播的越远越多，你的受众越多。 嗯， 你到时候钱自然会来找你。 嗯， 叫用专业的术语说，这叫建立连接。 嗯， 你的连接，你的网织的够大才可以。如果你不断打击盗版，限制你的文章的传播，这还是传统媒体的模式了。 嗯， 你总是想着从你的那个那几个既有的顾客身上赚钱。 嗯， 不对的。 我有一个朋友也这样，特别逗啊，他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微信的这个朋友。哦，每次见一个朋友都会交换名片之后呢，刷这个微信之后就积了很多很多。我就说你有多少个，他说了他有2万个。 哦， 他有2万个。 啊，微信可以加这么多人的吗？ 对，他就是他用很多，他有2个手机不断的加。 哦， 那加完之后呢，我说你这个这么多联系方式你用得过来？他说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能够积累到比如10万个。 嗯， 而且还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人。 嗯， 或者有一些所谓的质量的一些人。 嗯， 有些是可能就本身就是 CEO。 嗯， 那他们跟这些人交换名片之后觉得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可以。 嗯， 他这种思维状态是偏互联网思维的。 嗯， 他现在其实没想好自己 没想好自己做 什么， 对， 建立连接嘛， 就建立连接。 嗯， 对， 哎，我就觉得很好玩。你看逻辑思维他不是经常鼓吹一种什么粉丝经济学吗？ 嗯， 然后说我卖的其实就是我罗胖子自己的这个魅力人格体。 嗯， 高晓松也是的。 嗯， 就是你如果拿传统媒体的各种尺子去量度他们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就是不合所谓的传统这种电视规范的。 嗯， 它的画面也没有那么漂亮，然后中间什么简介也没有那么流畅。 嗯， 它甚至内容方面都我不知道是不是100%的就是无误哈。你说如果用新闻的这些，标准来要求它的话，它是不是那么的准确，客观，立体，什么什么各种。哎，但是好像就是现在他们这种受众啊， 嗯， 你既然是所向披靡的，你不管是放到哪个平台，就至少在我目之所及的各种音频平台，什么这个逻辑思维， 嗯， 什么东吴相对论，就是这样的东西，你去哪儿哪儿火，大家好像已经 不是那种按以前看电视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看这些东西，就觉得你能够带给我一些知识，能有一些干货，或者能给我带来一些单纯的快乐，我就能够接受你。我不管你是哪个媒体产的，我不问的，不管你是凤凰卫视产的还是央视产的，这些跟我完全无关，我只要看你生产什么内容。 而且这个自媒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讲究个性的。传统媒体为什么不好看呢？就是它要持平嘛，它一定要讲究自己是中立的、客观的，所谓新闻伦理。可是自媒体就是一定要有个性，甚至是有时候偏执的那种那种立场，这反而是那个自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互联网本身它的规范性啊，就比这个传统媒体要宽一些。所以宽的话呢，就相对会自由一些。所以呢，你在这里面可能产生自己的个人态度会更加明显。而在传统媒体里面，可能有些话就可能会删减掉，而它是编排好的，它是一种线性的传播。而互联网的话是非线性传播，它可能挑摘取这部分东西呢是你喜欢的，而且你可以随时来跳跃。那如果现在电视呢，其实它也想用这种互联网的思维来去转换自己的电视模式嘛，他可能说你可以订阅节目可以就是这个节目愿意看的话你可以直接跳那个节目来看。其实这样的思维状态其实就是一直在反映就是用户的需求，而互联网思维里面有用户的这种体验和需求是最重要的一点。 哎，潇潇做纸媒哈，就是讲了这么多，似乎这个纸媒就是传统的这种长篇大论，而且我也不止一次听到，就是圈里面的人也讲所谓特稿，就是特稿它有没有一天就真的就是完全 特稿特别稿 但其实我不是，就按理说我的这个阅读习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特稿的。 是 确实是啊，我觉得现在特稿从长远来看啊，就很多人会说传统媒体会消亡会怎么样，但是特稿这种写作方式我觉得反而会长此以往的繁荣下去。而现在在国内来讲，它也会当做一种比较高大上的一种媒体的表达方式来推崇，比如说人物杂志啊、博客天下，他们都会在互相比拼，哎，谁的特稿写得比较好。因为实际上在大时代来讲，很多人很多事值得用特稿的方式去描述。那所谓的特稿可能就是很深入的去挖掘一个人的某一个心灵层面，或者是他这件事情的一个切片。那我们把这个事情就以这个见微知著的办法去探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非常有看头的。所谓用故事性的方法去呈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如果传统媒体能够把这一块发扬的话，可能也是我们长久的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动力。 不是这个问题，其实做特稿是没有问题的，绝对是对的。那个有的人说因为虽然碎片化阅读，所以大家就越来越不爱看长的东西，不是这个问题啊，就没有看到问题的那个症结点。症结点在于传统媒体太高高在上了，他总是用一种我在灌输你，我在教育你，我在启蒙你的态度在这个给他面对他的读者。而互联网时代恰恰是其实我们没有人是先知，没有人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我们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我们互相愉悦。你有你的特长爱好，我有我的特长爱好，今天我听你讲讲这个什么数学，明天我听你讲哲学，将来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模式。这才是传统媒体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它太难摆脱它那种我是掌握了真理，而且你需要知道我现在我做的这些调查。这种模式才是最要命的。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哈，就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以后可能整个时代它都不会有什么权威， 对， 不会有什么偶像， 反精英， 大家都是平等的，就是我没有理由我仰视你， 对， 而且我身上一定是有一些长处我要胜过你的。但是呢，就是你看现在啊，我们上个礼拜咱们一块听了一个城市画报，就是广州的那个，他们这个新媒体的项目做得非常好，就是讲的一些案例哈，我自己也觉得深有启发。他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一定是有分什么新媒体部、什么市场部、什么编辑部。那我看他们有的时候做的案例呢，他是这么玩的，比如说我这个报道，我就是弄阿里山茶叶，我就做一期特刊。那阿里山茶叶他写的时候当然还是秉承着就是写特稿的各种方式了，采访当然是不会像做广告那种，但是你看完之后你怎么样你都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吧。好，他说那我另外一些部门我就跟你配合，如果你想要买这个茶叶，我就给你 卖出去，他后面呢，他现在又微信不是开通什么支付功能吗？ 对， 你真的想买的话，我后方的渠道全部打通， 嗯， 这是非常便捷的。他把这个呢，就一篇报道，他是直接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 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像做采访的时候，那些记者们，他们自己做这个选题是已经有了这种后期的售卖的一些思维呢，还是说由你们新媒体部的人去指导他？我说我要去做这么一个项目，你给我找相关的素材，我其实是产品优先的。那个当时总监他回答就说，其实这期是相当于他们来主导，但是呢他们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就是遇到一些传统的采编的人员，他们的思维是比较僵化，就是已经是习惯以前那种传统的写那一套， 嗯， 就不太理外面的你怎么样卖法啊，怎么样去后面就是 一系列后期的问题，他说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呢他们现在也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转变，就是让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市场的思维和意识，就包括纽约时报也是，我看我们微信圈里面也很多人流传，他们好像每年都会有一个什么年报之类的，也是说就传统的，尤其是纽约时报那种高大上的，一个个都是精英是吧，专业的，我写完报道之后我的职责就完了，我就扔给市场部的人爱干嘛干嘛。然后现在纽约时报人都警醒了，说不能这样，如果就好像那个还有国外的那个叫什么赫芬顿还是什么呀，那个邮报 哈芬顿啊， 他们那个报纸就说，我写完记者你的工作才开始第一步，就你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的，但传统媒体可能就觉得我写完报道完了我就完事了。 所以做，认真做好内容，写长的稿子，深入的调查都是对的，可是在这个时代就是仅仅做这个是不够的，不要听他们忽悠说什么碎片化什么的，不要听这个你认真做好你内容是一定是对的，关键就是还要再追问。 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说那个纽约时报啊，纽约时报其实这一年的变化也很大的， 是吧？ 它这个楼整个它原来比如说是一栋楼都是它的， 嗯， 现在可能半栋楼是它的，因为裁员了，那 他 可能在想的未来怎么办。 所以这个全世界都是一个很寒冬。 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就是这些传统媒体它的商业的基因会比较少，它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像徐琪刚刚说的传播一种东西，它宣传一种东西，它并不是说偏商业化的一种产品去发布给一些客户，那所以它这种不能说市场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它这种商业的这种思维状态并没有在采编播人员的这个脑子里面，他们觉得就我做这个东西就是为了一种所谓的新闻理想，或是说我要去激发一个事情，或者我要宣传一个事情。 哎，这个理想这个词有意思哈，潇潇，其实我俩为什么认识的，我觉得我俩靠一种理想来进行这个情感的这个纽带支撑。哎，但是我现在接触很多九零后，我就发现这个理想这词儿啊放在他们身上没什么用处， 没错。 他们从事一个行业，你比如说进新闻行业，他不是为了什么理想，我不是为了启蒙谁，实现什么什么铁肩担道义，他不要跟我说这一套，我就是为了好玩，我就是为了这个职业上某些酷的成分可以吸引我。我甚至看过微信圈浅浅流传一篇文章，上海的一个类似于富二代的一个公子哥，他也去创业，但是他的这个创业基础上跟他的父辈的一些经营的什么项目是完全没有关系。他干嘛？他去卖袜子。他为什么卖袜子？他说因为我发现我现在穿的这袜子每一双都不符合我的意，我觉得太烂了，我就专门去找一个最炫酷的事儿，我去弄袜子。然后其他的一些观察家他就发现吧，这个是个九零后，现在就促成他们去创业的很多的动力啊，就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财富，因为他本身富二代本身就有钱，他就是为了趣味和满足我内心的一些需求，就非常浅层次的需求，他去做了。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 这就对了， 对， 就是 对了，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你的兴趣点在什么地方。 好，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啊，现在已经是有多年的这个自媒体操作经验，新媒体的运营经验的杂整委员会的前任的委员长，现在是视频项目叫短裤这个项目的 COO， 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从传统媒体人到现在新媒体人中间的一些心路和他的经验，稍后见。 FM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许记， 我是朱永潇， 继续媒体人辞职创业的话题。接下来这位呢，也是一位达人，很牛，其实，他原来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深度报道，也拿过某一年南方系的那种什么年度记者的大奖，后来呢，他就去了博客天下，然后做专门开发博客天下一个新媒体产品，叫做杂整，就是 how to 的意思。他呢，也是用非常戏谑和逗趣的那种方法来演绎和表达严肃新闻，做得非常成功。他们这个粉丝好像有几十万，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呢，就在开始盈利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那其实已经是在干新媒体了。他现在转头做这个，跟马一木一起来合作，叫做短裤这么一个视频项目。现在是在这个视频项目里面任职 COO，团队呢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90后。那我们从他的这个身份里面哈，就能够看到现在的一种趋势和潮流。那他在这个新媒体圈子现在大概是几年的时间，来问问他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第一个经验是新媒体只有年轻人能玩得转。 年轻人指的是90后甚至00后了。 对，但也没那么极端，就是说带的人可能要年纪稍长一点，但是脑子得是新的，他要有新的思维，但又有旧的经验，这种人最合适。他来带队。然后带的队员呢应该是那些90后。然后如果假设这个带队的人，这个产品经理是一个旧观念的一个人，你想着他带出一群很牛的90后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经验吧。第二个经验就是积累了管理团队的经验，包括我现在在北京找办公室也是就找一个民宅，然后一个 loft 上下两层，然后包括装修什么也是把它做的跟家里一样。就大家是就管理方法不应该是过去那种课程制的上下级的关系，更多是这种合作的小伙伴的关系。就像我们之前有个实习生就说嘛，说我看起来不像班主任，更像一个班长。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对的嘛。 是。 然后还有第三个经验就是说就是不要羞于谈股权这种事情，就是谈所有权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一切事情的根本。就应该在最早期就提出来，大家就谈好。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股权？ 这决定你做一个事情的投入度。你像我来说，杂种可以说是完完全全100%是我做起来的。就等于是我的亲生孩子，这是没有疑问，任何人都不会有对此有疑问。但是在所有权上面又不属于我，这个其实就很奇怪嘛。变成你养了半天自己的孩子，然后他管别人叫爸爸，管你叫叔叔。这个是一个做产品的人是忍受不了的，因为好的产品经理肯定对产品本身带有感情。他是拿自己心血在抚育这个产品，所以一定是要谈好所有权的问题。 你刚才讲到那些新旧的冲突哈，能不能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所谓的一些旧的思维，就是你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怎么反应？就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个人很老土，思维已经是过去式了。 第一个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产品思维？你会看到一群人天天也是把产品挂在嘴上，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做产品的心态。举个例子，像我就不说哪个具体哪个产品了，就是很多新媒体它只要做的稍微像一点样，那些媒体团媒体机构就直接把它拿去变现。就会那怎么变现呢？在一个东西刚刚起来的时候只能去卖广告或者做营销， 但一个真正的产品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拿着这个东西去贴客户的脸，而是因为你产品本身做的足够牛，别人来寻求你的合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 嗯， 因为传统媒体它，比如说传统媒体它主要营业模式其实是广告嘛，那广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服务那些企业客户。但服务企业客户的逻辑跟服务普通用户群的逻辑是totally不一样的。 嗯， 从具体做事情来说，比如说你要服务好广告客户，可能具体而言，你就是那个客户他老妈生病了到北京看病，你也要陪着，然后有时候这个请他出去捏捏脚啊，桑拿一下啥的。 嗯， 这个是做广告，就是传统媒体他做卖广告的卖法。但做产品面向普罗大众这些用户的时候，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你最关键的在于把这个产品本身做得足够好，定位足够鲜明，吸引别人来用。 嗯，哎，那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前面的引子就是媒体人辞职，那非常快的联想就是所谓传统媒体出身的人他们来投入这个新媒体有什么样的以前的这些长处用得上，有哪些老旧的思维或者行为模式得必须抛弃的。 我觉得缺点来说是很多的，一些我跟很多朋友聊过，或者越来越多的朋友主动来找我聊，说分享一些经验什么的。 嗯， 我也觉得最大问题在于旧有的思维方式它一直没有变过来。因为中国媒体在过去这十几年里面普遍是以一种精英启蒙心态在做事情。 嗯， 他即使不说，他即使深入这个田间地头，其实他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个文化、一个精英人物的一个心态来做那些事情。那这个其实是很可怕的。 嗯， 你会看到在这种心态之下，他很容易去忽视产品本身设计上的缺陷、定位上的模糊、跟内容上的不够用力，而去怪罪用户本身的水平问题。 嗯， 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中国网民就是这个素质啊，他就用这么一句话可以去掩盖自己所有在产品设计上的无能。 嗯， 对啊，很多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优点也挺多的，就是因为做传统媒体出来的人，特别是像我们那一批的话，在我们那批之前嘛，属于比较相对黄金的一个年代，大家是会普遍的在全国各地去奔跑那些新闻现场，那每个新闻现场在你面前，然后同时又有截稿日期在那压着你，你是需要很短的时间里面去迅速判断一个新闻，去攫取相关的信息，迅速的找到人，最终迅速的成稿。就是这方面的信息抓取跟分析的能力是非常专业的训练过的。 嗯， 在做新媒体的时候，它其实依然可以做到非常快速，比别人要快。新媒体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快，而且要准确。 嗯， 那我觉得没有训练过的人，其实他在使用这些新媒体的时候是专家，但他在生产这些或者制作这些新媒体的时候，其实还是得靠更多的有传统媒体经验的人来做一些决定性的判断。 嗯，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明委员长啊，前委员长，现在是 COO，他的一个经验分享。 很对， 我觉得很多干货啊，说的很对。 嗯嗯，就特别是那个绝对不要再扮演一个启蒙者的角色。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传统媒体人真的那个训练是很好的，刚才他说到的是一个快速整合资源整合资料的能力。 嗯， 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受过传统的那种传媒训练，你对一个新闻的判断力会敏锐的多。一个事情突然出来网上爆料，你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素质去判断是真是假，这个是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新闻训练是 办不到的。 嗯，是不是这样，笑笑？ 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啊，就是因为他刚才也讲到说一些年轻人做这个事情是有热情哈，包括那个你要做自媒体的话，你自己要有很多点子，那么这个时候你是自己要负责自己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东西当自己亲娃一样看待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投入是非常大的。 嗯， 但在传统媒体来讲呢，我们是分一个流水线生产，那记者去采访写稿，然后交给编辑，编辑怎么改，可能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跟你商量，有可能也不跟你商量， 嗯， 因为他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不会把每天日常这种新闻本来是很有理想主义的一件东西变成了一个必须要交付的作业呢？嗯，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传统媒体如果是这个样的情况发展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早晚要死亡的事情。 嗯，所以必须得有，真的是有兴趣才行。 投入度不够。嗯， 但这里面我刚才先后说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也产生质疑，就是自媒体难道它不需要一个定期的去更新和， 需要，一定需要， 而且自媒体它也是一个团队的。 对， 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刚才他说到这个团队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现在我那个节目，只有我一个人，从找选题到找资料、写稿、录音、剪辑、找配音乐，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的时候，就没有这些负担。 嗯， 但是当万一做大了啊，万一做大了以后，就要有团队了，有团队就会涉及到他说的那些你的期权， 那你必须给他持股。 然后，但是这个就立刻就回到了传统的这种模式，公司运作的这个问题上来了。 嗯， 你还是逃不掉这个东西，但是你的内容是新，但是你的那个整个团队的管理的模式还是传统的。 嗯， 所以我现在想要维持，尽量就是说自己能够玩多时间长点，而且我在探索有没有可能真的是从头到尾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玩。 嗯， 我现在在探索，就是现在任何的一个自媒体都有团队，我现在原来这样子，我想要真的是一个人。 嗯， 看能玩多久。 嗯， 我觉得这挺厉害的，因为之前我们感觉听到的都是一个团队在做，就是自己团队的一个媒体，现在变成自己一个人的媒体。 嗯， 这个对一个自媒体的一 种理解，这个真的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而且你要是做那种很有媒体个性的，就是很鲜明的东西， 嗯， 也必须是强烈的打上一个人烙印的。你可能团队的，那至少整个团队他的价值观，他的这些品味和趣味是要相当一致的。 嗯， 才能保证这个作品， 你， 这个， 你看那个罗振宇 那个 访问，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他们的团队的人都说罗振宇这个人其实控制欲很强， 对， 他那种个性非常鲜明。包括你说你能说出来他的背后的团队有谁吗？我们根本不知道。 嗯， 包括你刚才说王凯那个背后大概有五个人吧。 嗯， 我们只知道王凯，我一直以为只是他一个人在做，原来有五个人在做。 嗯， 所以这个个性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 嗯， 所以我就想尽量试试看一个人。 嗯， 避免以后那种， 是我们稍微再休息休息，等会儿再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哈。我就感觉这个香港似乎创业的气氛一点都不浓。 嗯， 这是为什么？等会儿盛伟我也想听你多讲讲，从北京来，这个北京我就感觉是一个如狼似虎的一个战场。这个到底这个创业的气氛有多么浓厚哈，我们最后一部分来听听香港北京两地的创业故事，稍后回来。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许季， 我是朱永香。 嗯，来，两位北京、香港的代表，先听你们两位说吧。香港为什么大家都不怎么创业？ 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实香港的网络整个产业都不够发达了。就是我们一讲起来，香港人就算是做这个网络的创业，他们也是面对着大陆的市场。曾经有香港的网络公司，其实也他们在草创的时候也找过我，但是我跟他们开了几次会以后， 什么产品？ 他也是在做一个内容发布的，就是一些文章搜集在一起，然后他们当然有， 就有点像今日头条那种。 对，但他们当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玩法，就是说插入一些广告啊，然后想要说跟读者在浏览的时候就会跳出一些广告，然后最后跟作者分成这样。 嗯嗯， 但是我这个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香港的人真的不太了解内地的国情。 嗯， 所以 他们这个产品是要推向大陆的。 对，因为香港真的没市场，这个市场太小了。 嗯， 但是 当他们要面对内地市场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面临他们不知道这个尺度在哪里的问题。 嗯， 除非他们，如果他们只搜集内地的文章，就不需要他们了， 嗯、 对不 对？ 如果他们要搜集港台的文章， 那 就 去不了内地， 那就很容易就犯忌讳、 嗯。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做着，最后把这个软件给卖掉了，就是等于做了个软件，最后卖掉了。 嗯， 其实我发现这里面确实有像徐杰这样聊的一些问题啊。 嗯， 我来到香港之后见一个朋友，就问他，我说，哎，香港的这个 apps 会火吗？ 嗯， 我说那个我想打车，哎，这个车 有一个叫 GoGo Van， 今天才上那个财经头条说有700万美金，好像 是有一些了，确实有一些。 但是就是在北京的话，如果就是打车的话，可能用滴滴啊、快递啊等等，那些用户是非常大的。那其实我后来就探究这个原因啊，发现其实香港市场里面，是因为早期香港的这个规划就已经市政交通规划已经很好了， 嗯、 可能不需要这个软、这个、 没空间。 嗯、 而 所以你看大陆就是乱的， 乱有乱的好处是吧？ 嗯、 因为我觉得在北京或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可能需要这个软件来去、满足人类的需求、 嗯， 某方面需求。你看，比如在北京打车特别难。 嗯， 比如你在路边这个下了班之后，白领在那个国贸， 嗯， 那么多人在等着打车，但都有的抢，有的甚至女生装孕妇来去打车，真的藏一个枕头或什么的，啪就说那个我是孕妇，先打车。那有这样的情况，这样新闻也出来过，所以呢你就觉得它是需求的，有需求的。而在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商业氛围很浓厚， 创业氛围主要是 创业氛围很浓厚，原因是什么呢？是很多人啊，他开的类似的会特别多。其实这个会啊， 嗯、 其实有很多会，比如说这个商业方面的，比如移动互联网的大会， 嗯、 或是创业的什么整合，什么粉丝经济、 嗯。 那其实这些大会的话，多少呢会参与的人很多， 嗯、 都会去听一听、 嗯。 听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创业的时机啊。2013年或2014年绝对是一个好的时机。如果移动互联这个 都中招了， 对，很多人都觉得啊，好像这样就可以、 嗯， 就可以做。 嗯， 那不断的传染，而且就是当有人尝到这个甜头的时候， 嗯， 那周围朋友一看，哎，他可能就干了5个月，哎，他找到 VC 了，他找天使投资了， 嗯， 他这个整个这个 apps 就赚了100万、 嗯、 或200万、 嗯， 那他一下子换了一个车，那种就是 气氛就来了， 那个、气氛立马就来了，因为朋友圈是互相会传染的。 嗯、 那其实你， 而且大家只传播成功案例， 对， 真的是 看着眼馋、啊。 哎，你知道我刚才在这个集团里面哈，我也听过一些朋友，就是他们也是北京、香港两地跑、 嗯， 他们来到香港之后呢，就觉得香港是个安乐窝。然后一回北京呢，就说北京那就是厮杀场，那就是一片战场。 嗯， 他说，尤其是你看现在火爆的这个行业，都是在互联网嘛，在这个什么电子商务之类。他说这一块呢是聪明人最多的，因为它门槛比较低，就是你只要有足够好的 idea， 你就可以拿一个什么， 没错， 拿一个几十页的商业计划书，你就可以去找风投。他说这个不拼爹。他就是因为这个门槛低，所以呢他能够最快速的最集中的就聚集一大帮可能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小孩。 嗯， 他们这帮小孩呢，他本身也没什么负担，他没负担，他又非常投入，可能他本身就是那种灵感迸发的那群小孩。所以呢这群小孩呢就是最容易诞生这种一夜暴富的这种奇迹和神话来。在香港，我最近我只听说那个什么 GoGo Van， 就也是80后。 那之前 有那个 Open Rice， 但是我现在觉得80后都已经快淘汰了，那个更掉淘汰，那是70年代的人做的。 那对啊，那 Open Rice 做 的 也挺成功的， 90后天下了。 那香港关键就是说，刚才 Brian 说的一个挺对的，就是香港因为整个社会制度很完善，任何方面都很完善，越是这种完善的社会，你去日本更没有创业机会。它整个社会已经就是每一步都已经被安排好了。那在香港来说，你如果要，因为其实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嘛，那个乔布斯不发明 iPhone， 谁知道自己会有 iPhone 的需求呢，对不对？但是在香港这么一个固化的社会里面，你想要创造这个需求是很难的，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但是在内地的话，因为它人口基数够多，所以即便它的百分比可能有1%的人来购买来欣赏你的产品的时候就已经很够了。但香港这1%根本也不够养活你。 而且在中关村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就很多现在80后90后的小孩，他就在一个咖啡厅里面形成一种氛围，他就是里面来去想自己的 ideas 之后呢同时呢会有一些投 投资人来去跟他们交接。其实他这个已经形成一种氛围，就是他包括这种咖啡厅都有已经变成了这种项目和资金那种对接的一种平台了。 哎，真的是，我又想起蒋方舟那个演讲，肖肖你听了吗？就是那个书展上，蒋方舟就说他生活在一个互联网的社区嘛，他每天在咖啡厅里写小说写专栏，但是旁边就是一大堆在那互联网公司跟他谈大数据什么各种宅男喜欢什么，然后分析他们的需求。其实北京你看它乱是乱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气质其实我自己其实还是非常向往的。那香港你说又一个又比较节奏比较快，但是你快的同时你就很难是真正是有时间去生发一些大的想法。但是北京那个地儿真的什么人都有，我就发现我去北京采访一次回来收获都挺大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两个城市我也都待过，我觉得香港真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真传统到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的程度。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讲哈，现在香港人你看他们每天早上一定会买报纸看， 没错， 这个在大陆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茶餐厅里面老大妈老大爷都拿着报纸说我们刚才点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吃哈。对，我觉得这个现象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也会使得香港的传统媒体，我觉得如果说传统媒体要消亡的话，香港的媒体应该是比较慢一点吧。 慢一点，没错，它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危机感， 所以转变得更加慢。 慢，而且但是可能真的开始的时候会摧枯拉朽。 好，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聊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好，非常谢谢几位做客今天三点坏新闻， 谢 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